正在我国访问的意大利各政党议会议员代表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代表团团长、意大利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尼奥·拉奇8月31号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